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听到这首歌，我们的听友王宇 Maggie 他说会想起了一个人，虽然说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每每听上去呢，依然会觉得这是一首斗志昂扬，能够把你心中涌动着一些激情的时刻一下子又唤醒了。我想音乐的魅力还有点歌节目的魅力，大概就是能够让我们迅速在记忆当中找回些什么。如果你也想做这件事情的话，我非常愿意陪伴你也帮助你。不管你是在新浪韩立微博最新一条的留言下写下你的点歌要求，还是悄悄地塞给我小纸条，在私信当中我都会看见。下面这首歌我也很想他。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要开始飞。夏天开始那么 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也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都一样，都有着回忆，都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只不过在每天的平凡生活中，他们不会经常出来占据我们很多的情绪，只是偶尔突然之间被一首歌触动，被一部电影，被突然之间看到了一篇文章，都有可能。今天晚上在新浪韩立微博上，我特别放了一张图，这张图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看。没错，这里是北京，这张图片呢是昨天晚上我的一个听友朋友，原来真的是听友，后来成了朋友，他在下班的临出门前的最后一瞬间俯瞰这座城市的时候拍了下来发给了我，于是今天晚上我就和你共同在这样的夜色当中继续来为这座城市甚至更远城市或者其他国家能够听到这档节目的听友派送你们心底里最柔软的那首歌。而下面这份祝福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花同学，他发私信的时间是今天的凌晨0:38。订购人小花同学想为人今天过21岁生日的程先生生日快乐。小花同学的电波当中有一番话要让我转达给你，他说忽然有感，时间过得真快，认识你已经2年了，很想对你说，程先生啊，我总想对你的鼓励表示感谢，但是又觉得这样会显得过于生分，所以我只好多喜欢你一点，以此来表达对你的感谢，希望你可以时常记得这世界的可爱，无惧岁月漫长，让灿烂的光芒一直都照耀着你，愿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上深情地活着，生日快乐，我一直都在的。 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

影片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密西西比，女大学生斯基特非常看不惯美国社会对黑人女佣的不平等对待，希望通过写书来帮助这些女佣脱离困境的故事。电影《喊山》将于本周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这部爱情电影改编自山西女作家葛雪萍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在失语的状态下和男主人公相识相知，化解各种误会，最终相爱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曲折凄美的爱情外衣下还包裹着悬疑凶杀等题材，朗月婷饰演的哑女尤其令人动容。画江湖首部动画电影《风宇宙》将于今年7月上映，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成年受众的动画系列，画江湖凭借着精良的制作、精致的古风人设还有精彩的故事，受到国漫迷的追捧。风宇宙采用了侠岚的世界观，诠释了一个关于亲情、友情和热血少年寻找自我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如果今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也想听听歌、点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风有约，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都会在这里。下面这首歌呢，是你熟悉的《后来》，不过呢，情绪比较的不一样了。来自苏玉玲翻唱的《后来》，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玲玲。她说：“后来我很好，即便看那部电影，还是很好。”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爱你已经上霜，我的夏冬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被他想起当天的星光，你的路和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来都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 突然发现听到这样的欢快的节奏，是不是也突然把你自己的那种哀伤给打散了？一下子就觉得，对呀，不管是那一刻有多少的低落遗憾，但是生活日子都得往前走，我们都不能活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甚至也不能在遗憾里对自己有更多的指责，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一刻那个年龄段你能做出的，我觉得是如果重来一遍还会坚定的选择，因为那就是特定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巧姨 X 这位听友，他呢真的是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有时候在晚上听不到呢还会第二天听回放。他说五一假期我和闺蜜相聚，刚和大学闺蜜呢分别，在离别的时候一个拥抱眼睛红红的，不想被看见，假装微笑，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致青春送给他们，希望我们的友谊一直长久。 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at I'll be standing

5月4至6日，2018萌想家中国特许加盟展北京站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开启，600余家加盟品牌共掀全球加盟狂欢节。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MGA 蜂巢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以革新，智创。